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马三立拜师周德山之后，正式走上了相声道路。由于天资聪颖，又加上家庭的熏陶，马三立的进步相当之快。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面对着马三立的进步，师傅周德山却发愁了，他决定要难为难为自己的徒弟。今天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和您说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马三立拜师后，就跟随师傅在莲兴茶社说相声。有一个阶段，周德山发现马三立在掌声与赞许夸奖声中开始沾沾自喜，有时候甚至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作为师傅，周德山看在眼里，愁在心中。于是周先生想到了一个高招，要难为难为自己的徒弟。究竟是什么高招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学李多奎》，然后咱们再接着说。 这个晚会啊，有人给我刚才出个难题啊，说您那唱一段啊，我们相声行业叫柳活，一般这个相声演员还都没听见过我使这个柳活，我净是说功夫的活，或者净说不唱。哎，要是他们这个五六岁像陈永泉他们、罗仁寿他们，哎，他们还没听过我使这个唱的活，因为我不能唱，我唱的难听，我就唱完我嗓子痛快，你们耳朵都受不了，特别难听。唱我也不唱别的，我们也就是相声里的唱的，就是什么黄鹤楼啊、汾河湾呐、这就叫唱出活。再说那个一边一边撒站门，这也是八大改行。八大改行这是柳活，这是唱红活。最近这我三十来岁的时候我就使这活啊，唱八大改行。我现在七十多了，我就不唱这，因为咱们唱的也比人难听，你别给人糟蹋唱的，我自己我不是没羞没臊的人，舔着脸那么唱，我唱你们真难听，真受不了，我也不敢，没那胆，你们敢听吗？你要敢听，我就敢唱。就能咬得住牙啊，咬住牙，这是能经得住这考验，能经得住这个耳膜的考验，那我就给你们唱啊。唱什么别的唱不了，还就唱这个就原有的相声里的活吧啊。 这个我们我当初我30来岁使这个站门啊，什么八里改行啊，什么那道号叫飞行啊，这种唱八里改行呢，使我使8分啊，现在让我使8分呢，我绝对是使不了了。八里改行嘛，是卖西瓜，金少山卖西瓜呀，是这个李吉瑞卖包子，刘宝全卖粥，是李多奎卖菜，梅兰芳卖花，8分呢，就是我今儿我小两句试试，也相信唱的不是味儿啊，小两句就小这个卖菜小李多奎嘛。一般我们同行使都那时候他们跟我不一样，他们使都是按照这个玉皇后那个调儿，就那个叫那个啊，唱那么个调儿吧。香菜紫菜辣青椒，就那个就是 香菜紫菜辣青椒，茄子扁豆论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一个铜子买一条，买黄瓜得苦啊， 苦嘛可不要，都是这么使。我当初使这个呢，我不按这个玉皇后这个四句散板唱，我唱呢当初是唱那个过关见娘那番儿，就是那个四郎探母啊，杨四郎见着那个佘太君了，一见鲛人泪满腮，是那个把那个调儿改成他卖菜，一见鲛人泪满腮，哎。 一见娇儿啊泪满腮， 卖菜呢就用什么呢，单起挑子去卖菜，还是怀来者 单起挑子啊去卖菜， 再卖这菜呢，就是唱那个流水了，流水碗了，就是那个佘太君冲这个杨四郎说，点点珠泪洒下来，沙滩会一成败。我唱了，我小李多奎唱啊，您听听啊，小李多奎啊，像不像？您听啊，李多奎，点珠泪啊，如果要听着不像啊，我小的不像。这不是录好了音了吗？你在家听去，听着只要听着不像李多奎，你把收音机砸了，你把半导体摔了，不算你不对啊！我绝不挠你，啊、别摔别砸，准不像，能像得了吗？嗯，李多奎能力我没学好，李多奎的毛病我会，爱闭眼爱晃脑袋。就闭眼砸夯，那我把他那不那点我会了，人家好地方我一点没记住。就是见着杨四郎了吗？佘太君见杨四郎，点点珠泪洒下来，这番啊，听着我按照能唱不好，绝对对不了啊。 点点珠泪洒下来，沙滩会一场败，直杀的杨家好不悲哀，二大哥提宋王唱起来辞怀，二哥断剑下是名铺阳台，二三哥骂他是如泥块，我的儿你是落翻榜一时无再未曾回来，没有儿无敌吧心情改，待发修行出去在舞台，二六弟镇守三关挂了帅，最后叹二七弟他背叛红他绑在八九树上，一间乱箭算是十五堂埋，娘子说我的儿啊进步啊 儿啊

我呀白点看着我咱不敢瞎狗子哈多小孩脑袋接骂那个我一个没掉一没掉怎么回事呢河里小孩洗澡 我给搅和了 媳妇说你换个地方 哎， 看小孩洗澡你不许挪挪上憋出吗 就是 不是我不在那吃汤饼了吗吃完汤饼我看够岁数了赶快回吧 好、嗯、 下礼拜又得去啊 去吧 下礼拜又去了 嗯， 白耗一天 啊， 还是一个鱼没钓着 有 没钓着怎么办呢 啊， 汤饼也吃了 有 又啃俩汤饼 好 鱼也没钓来进门还有的说 还说什么 媳妇说怎么样了怎么样这儿也风啊告诉你啊 我刮风了 就怕的这大风这风这一刮你的鱼全跑了这媳妇人怎么钓来呢他们干啦他们干啦、 哦、 我大河沿我大河沿我这大河沿说大河沿 好嘛 再到礼拜又得去呀 还得去 我去吧 嗯 你给我烙烙仨汤饼吧 仨饼啊 拿仨汤饼 哎呦 提着篮子扛鱼竿刚一出门 嗯 一想啊白费 怎么 准还是白去 哎呦 自己知道白费准白费去了掉一个掉不来哎今儿回去还说嘛呢 就说是 干脆 怎么办 鱼市 鱼市干嘛讲 买鱼 哎买鱼 哎 好嘛 到鱼市看看 嗯 鱼市这卖鱼的一盆一盆的大的小的那正挑呢 哦 他过去了、多少钱一斤这鲫鱼多少钱 嗯 卖鱼一瞧也纳闷扛鱼竿买鱼没有很少 嗯 来四斤 嚯 来四斤 嗯 看见四斤、够吗够吗够吗没错你啊少两发我十斤你看见没你看见没你看见秤你看见没哎高哥我看差点四不够喊你四斤少不了我再饶你一个 啊 又多饶一条 好 到篮里到篮里提着篮子扛上鱼竿回来了 好 今儿回来快稳拿到时准拿来 是啊 人街坊都没回来呢他回来了 好 他媳妇说哎呦回来了喊回来了我稳拿稳拿呀 啊 到那稳拿看呢 是啊 拿盆倒点凉水 嗯 端个大盆倒凉水哗倒来了哗真不少 啊 挺好街坊也看看嘿街坊一瞧真不错 嗯、 都一边大啊 哎是啊、一边大 嗯买的跟钓的不一样 对 可不钓来它有大有小 哎 就一边大街坊那个大婶儿过来抱着孩子过来看看 嗯 呵鱼啊不少 啊 喝二斤多喝二斤多 哎 这句话他气二斤多这四斤还捞一个了 哎是啊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张庆森合作的钓鱼马三立看师傅始终不给他入活的机会又回想起最近一段时期的表现他明白了师傅是要让自己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最后实在被逼急了马三立又问了一句您有事儿吗周先生看看他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您歇着吧马三立自己在台上开说单口相声了虽然最后也算圆满完成了演出但这次深刻的教训啊让马三立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无止境 好多事我们勾过了手指说要一辈子年少时疯狂和甜蜜的事我藏着不想被人知世界用我不解的方式教会我们现实也许完美就是一种奢侈我却近乎愚蠢的坚持

也许相声这种文艺形式今天早已不复存在，或者更加式微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跟大家述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声走进中南海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首先我们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陈永泉为我们回忆一下当初他们为国家领导人表演相声的情景。 毛主席啊，跳舞由总政歌舞团的乐队伴奏，歌舞团的演员伴舞，他跳完了累了，在休息的时候我们给演相声。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的一员，相声大师马季也多次进入中南海为领导人表演相声。下面就让我们通过马季生前的采访录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景。 秘书呢也直接跟我们讲，这个给这些领导人演出呢，怎么可乐你们怎么演啊，你们不要考虑政治内容，这些领导不需要你们教育，你要让他们愉快起来轻松起来，你们就达到目的。 相声大师马季生前说啊，毛主席非常喜欢拔牙这个老段子，侯宝林、刘宝瑞、常宝华等相声名家都给主席说过。不过要说起毛主席喜欢马季表演的段子，那就要说装小嘴了。毛主席的秘书曾经对马季说，主席最喜欢你的装小嘴儿，有时你不去他还让我们放录音给他听。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马季、于世游合说的相声装小嘴儿。 说相声啊，主要得让大家笑， 那是啊， 对不对？这个笑就不容易。 嗯， 你写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必须通过艺术夸张， 哎， 你不夸张他就不乐了， 那是 是吧。 嗯， 但是夸张不能过火， 一过火那就夸大， 夸大人家听起来就不真实， 嗯，他就不乐。 甭管写什么文章都是这样。 是啊， 你看过去有一些老学究写文章夸张的过火。 老学究？ 老学究 什么样？ 戴帽头留小辫，穿长袍套着马褂， 是 啊一走三摇晃。 嗯， 他跟现代人走道不一样。 他怎么走道？ 走起道都这样。 嗯， 老学究啊。 嗯 啊要不怎么那老学究都不爱长虱子？ 那怎么回事？ 全抖楞出去了 抖楞出去了。 就这种文人写起文章夸张太过火了。 他们写什么文章夸张过火啊？ 你比如说啊，他形容女同志漂亮， 嗯， 他这样说：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是杨柳细腰赛笔管。 哎，这我知道。 你知道 这叫美人字，说明一个女人要占全了这几样的话，那是标准的美人。 我看要占全了是标准的妖精。 妖精 不好看，你仔细分析嘛。 啊， 不好看。 怎么不好看呢？ 啊， 你说那柳叶眉多好看呢。 什么眉？柳叶眉。 柳叶眉啊， 柳树叶子眉毛，又绿又长，那玩意儿长树上好看。你这儿有一道小河，两边是垂杨柳，往下一搭了， 嗯， 你看这景色多美啊。 嗯， 你给这玩意儿翻脑袋上了就不好看了。这么俩大眉毛看看知道是长着眉毛呢。 嗯，不知道呢。 不知道脑袋打橘子了。 这成水缸了，这 是不好看。 哎，杏核眼好看。 杏核眼也不配啊。 怎么不配？ 那么俩大眉毛， 嗯， 配俩小黄眼珠啊。你看那杏核眼顶多有他这四分之一大。你看那玩意儿能好看吗？ 哎，杏核眼也不好看，樱桃小口好看。 樱桃小口 啊，口似樱桃嘛。 哦，这个嘴小的跟樱桃一样 啊。 大个山樱桃才多大？ 嗯， 指尖盖这么大吧？ 也就这么大， 是这么点嘴。那玩意儿怎么吃饭呢？ 你往里爬了呀？ 一爬了全脖领子里去了。 那就不能吃饭了。 吃饭不行。 吃什么呀？ 吃炸酱面还对付着。 炸酱面， 哎，你看把面煮好了，把酱搁里头和匀了，夹起一条搁在这儿，别爬了，使劲往里嘬。

您这秘书都管什么呀？ 跳舞。 好嘛，这秘书就管跳舞。你家里头敬什么人呢？ 父母。 好嘛，全俩字儿，父母、秘书、跳舞，全俩字儿的。你有兄弟姊妹什么的吗？这可倒省事啊。你有没有对象啊？ 聂都。 聂都是什么话？ 外国话。 你不懂吗？连外国话都出来了。你哎，那天你陪那男同志上哪儿去了？那是谁啊？ 二叔。 哦，那是你二叔啊。你跟你二叔上什么地方去了？ 上百 啊？ 上百货楼。 又不对了。那是百货大楼啊。 于大哥 哥。对啊。你跟你二叔上百货大楼买什么去了？ 买醋。 百货大楼里卖醋。你买醋吃什么呀？ 吃烤白薯。 烤白薯蘸醋吃啊。哎，姑娘，你打那醋呢？ 那全洒了。 这就是马季、于是由何说的相声《装小嘴儿》。毛主席喜欢听相声，尤其是传统相声，这让相声名家赵世忠印象极为深刻。下面就让我们来听赵世忠生前的采访录音。 主席说了，不听新的。我说，当着主席说传统的行，没问题，你们放心。演的我跟赵振铎，我们俩人啊，都没得说了。都没得说了，说我们俩不会了，别的传统的我们俩都说完了，能不能给主席说一段新的？那秘书说不行，主席就不听新的，就听旧的。那听旧的我们俩都说完了，主席都听过了，没关系，翻头重新说。 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片段《八扇屏》。 完不了，我越想越生气，我要希望打你一通吧。 什么 打人？我要话打不过你。 你这不废话吗？ 我要先骂你。 你敢骂爹？ 有失我学生的身份，不打你不骂你，难解我心头之恨。 完不了， 限你三分钟，你要答复我，否则的话我在你这抽风。 别介， 我还说抽就抽啊。 先生，你怎么真抽我去？ 完不了，我就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您说我招谁惹谁了？我没法子，说几句好话我给他央个走也就算完了。 完不了。 你吓我一跳。您呐，消消气儿啊，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呢不会说话，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我 你等会儿，你说你是什么？ 我就是个小孩子。 小孩子？ 对。 你比不了。 这小孩子我怎么比不了？ 那是一位古人。 古人？我不知道。 不知道。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什么叫想当初啊？ 就是不是现在的事情 哦，过去的事儿了。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我说这几个小孩子，阁下您比哪位呢？ 这哪位我也比不了啊。对了，你净说那好的了，那尿炕的你一个没比啊。 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我没跟您说吗？您呐，别生我的气。我这人呢，什么都不懂，我就是这么一粗鲁人。嗯、您跟我， 你先等会儿。啊，你说你是什么？ 我是个粗鲁人呢。 粗鲁人 啊， 你比不了。 怎么这粗鲁人我也比不了？ 那又是一位古人， 我不知道。 不知道？嗯、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还是过去的事。 唐朝有一位粗鲁人， 哦， 此人复姓尉迟，单字民公，号敬德，保定山后刘武州，日抢三关，夜夺八寨。自秦王夜探薄壁关，竟得月下赶秦王，打三边还两箭，马跳红泥涧。自降唐以来，征南大战王世充，扫北收服皮克能，跨海征东，月下访白袍，唐王得胜，班师回朝。那尉迟恭因救白袍，在午门外拳打皇叔李道宗，打掉门牙二指，唐王大怒，贬至田庄。到后来白袍访敬德，那尉迟恭独坐船头垂钓，忽听得身背后人又喊马又叫，我乃征东薛平辽，特地前来访故交，你我今天去交旨，保你为官永在朝。敬德言道，将军不要错认，我乃山野村夫，耕种锄刨，一粗鲁人也。粗鲁人敬德门神爷，你比得了吗？ 门神爷 啊， 我连兔爷也比不了啊。 那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还记着这茬呢？您呐，消消气儿。我不说了吗？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呐，不会说话，就是这么一莽撞人。 嗯， 您说 等会儿，你说你是什么？ 哎，我是个莽撞人呢。 莽撞人 啊， 你比不了。 怎么莽撞人我也比不了？ 那又是一位古人，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嗯、 那好， 我说 说 你听听， 在想当初， 我倒霉就倒霉这想当初上了。 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 哦， 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称为常胜将军。 哦， 字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一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骑靠，坐骑薄龙马，手使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想，我若收服此将，何愁大事不成？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留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哦，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有后退。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紧紧追赶，追至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方。”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破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官文一般。今日一见， 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扎杀一部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花冠云长，身披锁罗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站在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犯汗，大骂曹操听真。但今有李家张三爷在此，而贺公贺战贺进贺退贺争贺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比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猛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您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也比不了。 你说什么叫雨打撒他半点坑？ 你怎么还记着这茬儿？ 拿不了。 你说了半天啊，我不愿意就算得了。 得了得了，你还不吃去？ 你听嘞， 我听你唱。 你瞧啊， 我瞧你练。 哟 哟啊，翻过来是个六。哥，你带汤爬了吧？ 别 介过得去吗？ 算了算了， 算了，吃韭菜。 我说我算了， 你甭算了，你属猴的， 我不好。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你让我小， 小我没欺负你、 啊。我岁数小， 还没满月呢。 啊、我呀，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赵振铎、赵时中合说的传统相声片段《八扇屏》。其实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喜欢听相声的不仅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周总理对相声也是相当关心，他甚至还亲自参与了部分相声的修改。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为大家讲述周总理改相声的故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最后为您送上房祖名演唱的《边走边唱》，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严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独自一个人走在马路上，看见车来车往，人们各有各忙，各有各的方向，各有各的思想，和我所想的不一样。我走走到野外上，只是我已经忘记方向，妈妈也她忙，爸爸去上班，而我就在野外上，边走边唱，边走边唱，我走走走呀，唱唱唱，太阳已经西山，看看手表，八点半，脑海要不停地想着晚餐，走走走呀，唱唱唱，越走越远，越走越慢，唱来唱去都是一模一样，一生一世唱。手表。